边的这首歌，辛晓琪的爱情故事。辛晓琪呢是一代情歌天后，很多人在她的情歌作品当中有印证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，所以不管像80后70后90后朋友都会唱她的歌，味道领悟非常经典的很多情歌。接下来会听听看这首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。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给我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 青春的记忆

不太沉重，喝放干了他一杯，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，谁也不爱谁，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话没有回，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，有话没有回， 张洪亮的伊豆的舞娘，随后会继续的听到这首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，是许茹芸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云氏情歌《泪海》，待会儿再见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，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眼角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和是你，让我忘却泪水肝肠寸断，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，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，心痛，想你的天空。

快乐老家，随后会继续听到罗丽薇的少年游。每一个人都有少年的时候，而在年轻时候的那些年少无知的过往，往往当你成熟之后，慢慢的去回味，他会发现当年的那份纯真是特别难得的一个特质。今天一起听听看少年游。 只有伸出我的手，从未找到我的理由，只要抬起我的头，总会看到天的庇佑。是否约好一起走，会否永远一起漂流，他笑你上一句，太多情却生疏，我不懂什么叫成熟，最好最后我爱我恨我有，在怀疑的时候更相信不退后，在难过的关口更勇敢往前走，没别人的成就又反复不透眉头，在我的宇宙中剩一无所拥有我的自由，少年游，到底多少风雨后，到底剩下多少朋友，太多需要忍受，再少不用颤抖，我不懂什么叫成熟，最好最后我学我恨我有，在怀疑的时候更相信不退后，在难过的关头更勇敢往前，被别人的成就又反复不透眉头，在我的宇宙间全力无所拥有我的自由，只要有真有就有我的少年游， 三年头。